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来实时观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而且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易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盛况了。虽然外边在下着这个倾盆大雨，我刚刚是真的 淋着过来的， 差点就划着船过来了。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个今天应该是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一直到夜间都会有这个强降雨，而且是雷阵雨，而且是这个 强降雨。 大家尽量不出门的话就不要出门，在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如果您正好在这个出门的时候被雨给拦在某个地方了，那您可以稍微稍等一下哈，因为可能一会儿呢这个雨就会小一点点。 对，是这样子的。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说了个鬼畜啊。咱们今天同样，如果大家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内容就是，你真的看过猫和老鼠吗？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在我的印象里边啊，就是应该是每一个人他都会在小的时候看过这个猫和老鼠。 这部动画片是 吧？ 对，它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我记得我有印象的第一部动画片好像就是《猫和老鼠》，因为它播的也比较早嘛，它是1939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制作的，所以就是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一部经典动画了，对不对，大总？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应该在咱们每个人的心底里边，这样一部国外产的动画片，应该算是咱们看到的第一部动画巨制了吧？ 从它的这个制作周期来说，我觉得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巨制。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后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播出时段来统计啊，每一集短短的7-8分钟的动画片，在当时要花上7到8个月，甚至最长的时间呢，可能花了18个月来制作。 对， 所以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还有它的制作精良程度来看呢，确实是一部动画红片巨制。 而且应该大家在看到猫和老鼠的时候，它都是一集一集一集往下播放的。大家不知道这个猫和老鼠它其实不是一个连续这个制作的一部动画片儿。你知道它最早它放在什么位置吗？ 这还真不太清楚，来科普一下。 大佐老师又要给大家上课了啊。这个其实猫和老鼠这部动画片呢，它是每一部，大家可以要是还记得的话，它每一部巨制应该是有7分钟到8分钟，它每一次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影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开头的时候会有一个红片的开头，就是米高梅的那只大狮子，对吧？咱们在开篇也给大家放了一下，然后在开头有这样一个米高梅的狮子的头像，在结尾会有这个演职人员表，每一集都会有。 对，它可能会根据当时的剧情的变动，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的调整。 对，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个基本上每一集他放这个不是要做7到8个月嘛，每一次他放出来这一集的猫和老鼠，他都基本上是放在一个大电影的前面的开场的部分。对，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去电影院看到的那些我的孩子，就是那个消防演练的 那个 片段，对 对对。所以说当时猫和老鼠并不是最开始并不是是一个单独的动画片的形式出现的，是 对，它是以每一集的猫和老鼠，你就比如说不知道现在说这个剧情大家还能不能记住啊？ 肯定会有印象的。 就是之前应该有一部最早的就是猫和老鼠，应该是有一个画那个蓝图，然后画那个捕鼠器。有这个印象吗？ 好像是有的。 没有印象就不要再说了。就是画这个捕鼠器，然后他就是把整个的片子放在一部大电影的前边。 不过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整部猫和老鼠，因为我们后面回看这个经典动画的时候，发现它的配乐其实特别的有意思。 对 我们发现它是拿很多古典的经典的古典音乐呢在作为它的配乐。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动画片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专门为了配合这个古典音乐做的一个就是 MMD， 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就是配合音乐去做的一个动画短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有，而且这个网络上不还有一句话说，为什么你感觉现在的这个音乐素养水平这么高，原因是因为你在小时候看了猫和老鼠。 不过这可能会有一个后遗症，也有个网友分享给我们说啊，说他刚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背景音乐是这样的。所以当他后面呢想要用一些古典音乐来陶冶自己的情操的时候， 发现 脑子里面总有一只猫和一只老鼠在窜来窜去，感觉都似曾相识的画面。 对，发现就是之前在小的时候看到过的那些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段都是这些。咱们在这儿呢还是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猫和老鼠的动画巨制，它的背景以及它的历史。我相信大家肯定看这部剧那看了太多无数遍都可能看过，比如说我就是买了成套的光盘在小时候，然后看了无数遍，翻过来调过去的看。 对 还是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画巨制。这个猫和老鼠呢，它是以闹剧为特色，描绘了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汤姆和杰瑞之间的战争。片中的汤姆呢经常使用狡诈的诡计来对付杰瑞，而杰瑞呢时常利用汤姆的诡计中的漏洞逃脱他的迫害并予以报复。 对，就是一对欢喜冤家相爱相杀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故事情节，它会围绕着一对常见的家猫这个 Jerry。 说到不是汤姆 Jerry 去了，我这个脑子可能被雨浇到短路了。 说到这个汤姆猫，你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吗？ 我有查过，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确切说法，但是从它这个外形来看比较像英短，对不对？ 还真的是， 是不是 没有考住你的无聊 像比较像英短， 对， 然后包括它的体型也都是比较像，虽然可能做了一些动画化的处理， 嗯， 但老鼠是什么品种呢？ 老鼠是什么品种？那这就不得已而知了，可能是一只家养的老鼠。嗯，这个汤姆呢，在整个的剧集当中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总是不断努力的去捉这个跟同居一室的老鼠。 是， 然后但是好像拍了这么多集，能有两三百集，也没有两三百集，一百多集的样子， 也就抓住过七八次。 对，而且他抓住七八次之后，也没看见他把它吃了啊，或者是把它怎么处理掉，两个人还是。和平友好的度过接下来的 生活 时光跟岁月。 嗯，而且这部剧里面的这个主角汤姆呢，就是抓老鼠这只猫哈，也非常有创造力。 嗯， 经常会使用这个斧头、锤子、炸药、鞭炮等暴力工具或者是陷阱来发明创造，然后来对付杰瑞。不过杰瑞呢非常机灵啊，经常是这个汤姆的诡计呢适得其反，往往自食其果了。 嗯，对，而且在这部动画片中呢，没有动物世界中的那种。这个怎么说？ 嗯， 就是 残酷血腥， 对，没有那种恃强凌弱的残酷。 嗯， 大家看到的只是两个邻居之间日常的琐事以及纷争。 对， 但是它真的很好玩啊。 嗯，因为他们就是总能想出新花样来。 嗯， 互相捉弄彼此，所以说就后面就会有网友评论说嘛，说这个猫和老鼠，如果真的有一天说猫不捉杰瑞了，或者说杰瑞被捉住了被吃掉了，那可能这个心里还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受。 嗯， 可能都互相会把对方当成彼此的伙伴。因为我记得在七十集左右有一个情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就是这个 七十集左右， 对，七十集左右， 我的天，你这个记性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有一个房东，就是汤姆的主人，就是那个两只鞋 啊，那个两只鞋太太， 就永远只露出下半身的那个女主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觉得汤姆永远都抓不住老鼠，所以他换了一只机器猫 啊，那个换那个机器猫的， 对，然后来代替汤姆，把汤姆赶出去了。 嗯， 然后杰瑞呢，为了帮助汤姆回归， 回到这个家 里，对，然后他还去刻意的去捉弄女主人，然后让汤姆来抓他，就他们是演过这么一段戏的。 嗯， 所以就觉得 还是挺相爱相杀的一 对，挺相爱的。 就是假如说这个汤姆抓到了杰瑞，他也不会把他怎么样。这个杰瑞把杰瑞也永远不会被汤姆抓到，然后换一只猫抓的还不行。 对， 所以这两个人，对，除了拿相爱相杀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一对欢喜冤家，我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词汇了。 嗯 嗯， 不过这个除了汤姆杰瑞以外，这个以外呢，剧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也都还蛮深入人心的。 对对对，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 两只鞋太太， 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他站在一个小矮的圆凳上，然后老鼠呢就在圆凳下面绕，因为他很害怕嘛，对，他就不停的往上撩他的裙子。 对对对， 这个镜头 一层一层的往上撩那个裙子。 这个镜头给了年幼的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 一直在想这个两只鞋太太她到底穿了多少层裙子呀。 对对对， 然后根本没有任何的结果。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剧集里边也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人到底是谁。 嗯， 我们就在这儿暂时称他为两只鞋太太。 嗯， 这个两只鞋太太呢，就是这个汤姆猫几种不同主人当中的一位，经常处理两位主角在自己家中所制造的所有的麻烦。但是由于这个视角的问题呢，镜头只能看到他腰以下的位置，就我刚给大家看到的那张图片。 对，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所有的镜头呢都是，你比如说汤姆猫是整只的猫。 嗯， 然后所有的镜头这个两只鞋太太就是一半， 对， 对 吧， 完全没有露过脸。这个在动画当中它的设定呢大约是40岁左右身材粗壮的大妈形象。 嗯， 在1952年之后就不再登场了。 还是挺怀念他的，因为没有他也没有就是汤姆和杰瑞之间的故事。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在这个剧集当中除了汤姆杰瑞还有两只鞋太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总是在促进这个汤姆杰瑞两个人的故事情节的发展。 哦， 就是那只大沙皮狗。 哦，对， 有印象吗？ 对对，就是那个两边的肉都， 对，两边的肉都已经堆下来的 堆下来的那只狗。 对。嗯，这只狗呢叫做 Spike， 一只凶猛的斗啊，还不是沙皮狗， 对 对，一只凶猛的斗牛犬。 就按照食物链来说呢，如果说杰瑞是最底层的话，那它应该是最顶层，就是它是可以欺负汤姆的那一种。 嗯，对，但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之前应该也是有一集当中，这个两只鞋太太把这个 Spike 这只狗接到了家里来，然后这个狗就一直在对汤姆动手动脚的，就是想把它赶出家门。对，然后后来汤姆跟杰瑞也是两个人合起伙来，就像对待那只机器猫一样，把这个狗赶出去了，就让它住在自己那个狗窝里。 狗窝里是。就是欺负你的人只有我， 欺负你的人只有我杰瑞一个。 是，那个狗还其实有的时候看他欺负汤姆挺生气，但是看他被欺负又觉得有点可怜，也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形象。 嗯，对，在这儿呢，咱们先不多说这个狗，还有这个汤姆杰瑞，一会儿咱们再细聊汤姆跟杰瑞的故事。咱们先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两只鞋太太，就是刚刚一直说的那个只露下半身的这个40岁左右的女人。这个两只鞋太太呢，她总是在剧集里边大吼着说 Tom you not good cat， 你不是一只好猫咪、哦、 你不是一只好猫。而且看得出很看得出太多数的时候，两只鞋太太都对汤姆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基本上没有给他好脸过。 是，所以说感觉汤姆的生活乐趣也主要是在跟杰瑞的斗争之上。但是呢，这个两只鞋太太的体态其实也是非常的，就是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肥硕的那种形态。 对 对， 而且这个维基百科对这个两只鞋太太的描述，这个也是挺好玩的一个描述。它用英文写到的是 She is a heavy side middle aged black house mite。什么意思？给我们翻译一下。 就是它是一个有着，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呢？就是那种巨臀， 有着巨臀， 就是有着比较硕大的那个下半身的这么一个中年的 黑人家庭主妇。 黑人的家庭主妇。 对，而且我们不但就是真的是我在这个网络上没有找到在动画剧集里边这个上半身的形象， 是， 但是我找到了他本人配音演员的那个形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两只鞋太太的配音演员。有没有感觉这就是两只鞋太太本人？ 我觉得就感觉如果她的上半脸是长成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对，就是本人嘛。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促使了两个欢喜冤家的所有的故事流程。在这个猫和老鼠当中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几个人物之外呢，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从最早看的第一集猫和老鼠开始，一直到近几年的猫和老鼠大电影，这个猫和老鼠的形象，这个汤姆猫跟杰瑞的形象，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看的应该是中期的比较经典的一个形象。就是那个猫的下巴短短的，然后耳朵尖尖的，然后脸也很小的那个形象。但当然我觉得我看大佐的表情觉得好像跟我描述的不是一个。但是是有没有照片啊？有没有准备？ 有准备。咱们先从最开始这个第一部猫和老鼠先给大家说起啊。这个最早的猫和老鼠呢，它其实并不是叫做 Tom 跟 Jerry， 这个是一只名叫贾斯帕的猫。对，一只叫贾斯帕的猫和一只叫做金克斯的老鼠。那个时候的制作人的名字呢叫做鲁道夫一星。这个第一集的片头呢只有9分钟长，画风也比较差，而且只有一集。这个当时的贾斯帕呢，就是那只猫，它非常喜欢用4条腿走路。这个对，这个就是当时的第一集第一版的猫和老鼠的形象。就是那只叫做贾斯帕的猫以及叫做金克斯的老鼠。 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汤姆猫的爪子是比较大的哈。 而且那个时候的猫的形象都特别给人一种非常贴近于真实的感觉。 对，就可能更像生活中的比较写实的那种猫咪的形象。 对， 但是后来呢，这个片方觉得这个贾斯帕和金克斯这两个名字稍微有点拗口哈。后面就改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汤姆和Jerry。 那么这个时候的画风的汤姆猫呢，就保留了很多猫咪的特性，走路很轻盈，而且跑步跑得特别快，要比 Jerry 快很多。然后但是又到后期的时候呢，又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他们两个跑步的水平已经相当了。对，然后呢 就是老鼠进化了， 对， 汤姆还 没 进化。 但是猫 没 有进化。对，那个时候的汤姆画风就脚呢就比较变化比较明显，就没有刚刚那么大了，会稍微圆一点点。然后呢 眉心的部分也会有比较明显的白色的斑点， 这个白色的斑点， 对对 对,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耳朵尖尖的，下巴圆圆的，女生的描述，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懂， 有那么一丝奇怪你的这个描述、哎、 对，就是大家经常见到那个比较熟悉的人形象、 嗯、对，而且就是这个形象，这个猫和老鼠的形象呢，也就达成了当时的一个最高峰，也是最经典的猫和老鼠的形象。 嗯， 在这个到了1940年呢，刚刚咱们说的是这个是几几年来着？应该是刚刚是1940年之前，到了1940年的时候呢，米高梅公司聘用了肯尼缪斯以及杰克赞德等制作动画，并且正式运用到了这个汤姆和杰瑞的名字，并且制作后来就是制作 是那个狮子吼的那个片 头，对对对，就是那个米高梅的 片头， 片头，嗯。 对，然后呢，到了这是1940年嘛，然后再往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呢，这个猫和老鼠也迎来了一个他们比较重要的时期，他们其中的一部短片叫《猫和老鼠之北老战争》，被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 嗯， 就是汤姆和杰瑞在打仗，然后呢，汤姆被火箭弹送上了天，最后天上出现了美国国旗，就是有这个画面的这么一集。 对, 对, 对。 然后呢，由于他获得了奥斯卡的提名呢，所以他这个系列也获得了非常广泛的知名度，这是1943年的猫和老鼠、 嗯、对，而且在当时的1943年呢，也催生了一些比较奇葩的宣传的海报、 嗯、 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海报真的是、啊、哎，我突然找不到这个海报了 我刚刚说你怎么放了个奥斯卡颁奖 就是跟大家描述一下吧，它的那个当时的海报就有点类似于美国二战期间的那种对国内的宣传的那种， 就是战时宣传招兵的那种海报， 对对对对、嗯、就很形象，而且有一点脱离了汤姆猫跟这个杰瑞这个老鼠之间的原有的角色的画风。 对，然后呢，再往后发展就是到了1945年，这一年呢，请保持安静这一集的猫和老鼠呢，也是获得了奥斯卡的第二个提名。 嗯， 那么但是在这个之后呢，这个猫和老鼠的制作团队就发生了一定的换血。 对，这个在之后呢，1958年的时候，这个米高梅，也就是咱们最开头看到的那个狮子吼的公司，也宣布不再制作这个动画片，导致汉娜巴伯跳槽。这个时候呢，基恩戴奇从捷克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并且申请米高梅继续制作动画，自己继续出这个猫和老鼠。然后这个米高梅公司也是答应了，他的这版猫和老鼠呢，就变成了这种诡异的画风。 嗯，就是感觉好像更凶残了一点。 对， 就是尤其是汤姆猫的神态。 对，而且你就是从这个猫跟这个汤姆跟杰瑞的眼神的互动，你就可以看出这只猫 少了一些爱吗？ 对，就少了一些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邻居的爱意了。 对，就感觉这版本的汤姆呢，后面也被一些人诟病说，就是显得非常的暴力、 嗯， 然后可能也不适合一些小孩子来观看这部动画。当时这个说法是有的，嗯， 对。 但是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基恩戴奇呢就被米高梅踢出了团队， 嗯， 然后 因为他的这个画风实在是太凶残了， 是，然后自己带着班子回捷克了。同时呢，这个查克·琼斯也被华纳兄弟踢出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查克就想到了米高梅，对，说我来你这儿继续做动画吧。 嗯， 然后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琼斯版的猫和老鼠呢就诞生了。 哎，对，而且在这个版本的猫和老鼠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嗯， 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只汤姆以及这只杰瑞，就是两个人的画风非常的清奇，而且他 你总喜欢画风清奇的东西， 总喜欢画风清奇的，而且他这个整体的动画作品有那么一点黑色幽默，以及、而且它有很多的寓言故事在里边， 是， 就真的 很多会有寓意的故事。 对对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出了那个小黄鸭的故事？就是那个被母亲抛弃了的小鸭子，然后被接着收养， 那个、 是这个时期？ 你说的不，你说的那个时期还是在之前，就是咱们看得到。看到的第二版最经典的那个版本里， 其实你要不这么梳理的话，我其实自己脑海中是没有印象的。我总感觉我看了那么多剧情都套在同一版的猫身上， 都是某一 对对对 同一版的、 嗯、 对。现在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个四个版的汤姆猫跟杰瑞鼠的故事。 是的， 这个版本呢，就是接着说琼斯这个版，他会在整个的剧集里边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诠释，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说出了在未来 多少多少年之后人们会运用到什么样的方式的生活呀，机器人改变人类社会啊，这些等等等等、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琼斯版的猫和老鼠， 是就是脑洞很大的一版猫和老鼠哈。然后到了90年代呢，这个电视动画的 Q 版猫和老鼠呢也是诞生了。对，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这个版本，就是头比较大的那一版汤姆， 对，身子比较小的、比较这个可爱的 Q 版的猫和老鼠，在90年代也是诞生。 再之后呢，就到2008年诞生了一部《猫鼠传奇》，然后呢，其实到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对，这是2008年那版的《猫鼠传奇》，但是到现在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这个动画已经停更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呢，2014年的时候，对，2014年的时候，《猫和老鼠》还出了新版。 对， 但我就没有看过了。 但是它和旧版不一样的是，这个汤姆和杰瑞处于敌对关系，并不再是那种友好的朋友关系了， 很微妙。 而且这个在剧集里边删减了很多的暴力的镜头，更适合小朋友们观看了。而且这个新版的猫和老鼠呢，它增加了不同种类的奇特的场景，比如说这个巨大的钟表厂啊、实验室啊、火山城堡等等等等。 对，就可以说是制作越来越下功夫。 对，你真的没有看过近几年出的这个猫和老鼠？ 我没有看过 大电影， 我真大电影吗？ 对，因为最近应该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好像还出了一部，就是一直出到现在，它都是一种电影的形式， 没有 放出来。 但我觉得你今天说了之后，可以回家去查一查。 对， 看看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如果真的对这个猫和老鼠有很强烈的 童年的记忆， 对，找一找童年的回忆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近两年发布的这个猫和老鼠的大电影，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但是没有之前的看猫和老鼠那种感觉了，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手戏也没有那么好玩了。 是，可能还是就是最童年那一版，就是你最印象最深的那一版呢，是最原汁原味最有感觉的一版。 对，这个咱们接着就是刚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从第一版的猫和老鼠到最后一版，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猫和老鼠的所有的人物的类型，如果大家有这个还比较混乱的话呢，再给大家重新的简单的梳理一下啊。这个第一版的猫和老鼠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就是比较画风诡异， 就是画风更贴近于原本的动物 形象 的这么一部。 对，然后第二部的猫和老鼠的形象就是大家脑子里边熟知的那个经典的汤姆和杰瑞的形象。对，然后第三版的形象呢，就是这个汤姆猫变得有一些 凶 残，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眼神的对望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爱意了。然后第四个版本就是刚刚一会儿咱们要详细讨论的这个琼斯的版本。这个带有更多黑色幽默的汤姆猫和杰瑞的故事。然后第五个版本呢，就是这个 Q版的 猫和老鼠、这个大脑袋的汤姆猫，感觉特别好玩。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些梳理下来，感觉好像杰瑞的形象变化不是很大哈。就猫的形象， 猫的形象是越变越大， 对对对。 然后到近几年的这个形象呢，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形象又回归到了最经典的那个形象上面。对，而且大家从这张图片上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所有在猫和老鼠中出现的人物都在这张海报宣传海报上，比如说 那只 狗叫做 Spike 的狗， 还有一个小黄鸭。 小黄鸭， 对， 那个是金丝雀好不好？ 我一直管它叫小黄鸭。就好了，金丝雀。 这个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是一段非常好听又好看的片花，在片花之后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琼斯版本的猫和老鼠为什么说它对未来世界有那么多的见解。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子萌。 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真的有看过《猫和老鼠》吗？相信大家肯定在小的时候童年的记忆里边看过这个红篇的动画片巨制，但是你真的了解这个《猫和老鼠》背后的故事吗？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您一起聊一聊《猫和老鼠》背后的制作故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创作理念和他的这个经典的古典乐配乐等等。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梳理，我感觉这个不能再详细了。 对对对， 详细的梳理了一下， 详细到我们两个都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 对，梳理了一下这个从第一版的猫和老鼠一直到近几年版的猫和老鼠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说了一下啊，这个着重要分析一下这个琼斯版的猫和老鼠。 是， 对，为什么要着重讲这个版本呢？因为在这个版本里边中间有一个桥段，它在最近真的是真实发生了。大家一起来通过一个片段看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 刚刚大家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来自于琼斯版本1962年的时候诞生的一个猫和老鼠的剧集。 是 在这部剧当中呢，应该大家看到了，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的看这个片段啊，它当中出现了，在1962年的时候，琼斯这个导演他就想到了机器人， 是 这个人控制的机器人，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AI、然后还有这个自助的取餐机， 对， 这个东西现在好像还没有呢吧？ 确实没有。就所以说，在当时1962年那么早的一个情况下，当时的导演琼斯就能够想出这样的情境，确实是非常很了不起。 而且 这个情境到后面真的发生了。 对，而且还有当时汤姆的坐在那个大的计算机面前看着那种监控录像，我相信刚刚我所说的那一切东西，在1962年应该不 是 很常见 的。是。 对， 所以说这么一部动画居然预见了未来。 对，而且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就是在刚刚那段视频的最后的位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汤姆跟杰瑞两个伙伴的，他们把自己的机器人，那只机器猫还有那只机器鼠， 是，然后被他们反控制了， 对， 人工智能造反起义， 人工智能造反起义了。对，这有没有让你想起最近那条新闻来？ 好吓人，是阿尔法狗吗？ 不是，阿尔法狗是之前的那个。最近不是有这个说，应该是 Facebook 网站吧？它不是造了两个人工智能的 AI 嘛？然后这两个人工智能的 AI 在他们的对话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 就是觉得可能这个 AI 自己产生了自己的思维和智慧。 对。就是 挺吓人的呀。 对，这个我记得在这个我机器人，就是史密斯演的那个电影里边，I'm Robot 那部电影里边， 是的， 对，他那个博士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在机器人之间有一个幽灵，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进化跟变化。 对，所以包括现在拍摄的很多科幻电影呢，也都是存在就是机器人三大法则这样的东西，就是呢不允许伤害人类，然后不允许就是产生自主的这个人工思维等等等等，这么一些呢，就是跟当时的动画情景其实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对，所以说这个机器人操控人类不能说是这一集的主要的观点，但是在这个后面的剧集当中呢，都是这个琼斯版本的剧集当中，后来这个汤姆猫又去研制这个生化武器，比如说这个研究这个生化武器，还有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化学大战， 对，化学大战，然后又扔了一颗这个化学物质的炸弹在这个杰瑞的家里面，应该都是对当时那个社会的一种反讽，或者说对当时 也是一种反思。 对，对，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应该是在1962年的应该是美苏冷战的时候， 是 古巴导弹危机， 对， 然后这个琼斯导演就碰巧想到了这样一个的题目，然后就把它放到了这个当时小朋友们都很爱看的这个动画片当中。但是我当时看这段片子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满脑子的欢乐，并没有想到现在 这么多东西，没有想到这么多。所以在很多年之后再翻回去重新重温这部经典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是 细思极恐，就挺可怕的。你想一想，自己买的机器人有一天给你扣上了一个帽子，然后听着他的操控去做任何事情。 对，其实不仅仅是猫和老鼠，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过很多的动画片，比如说那个机器猫，是吧，大雄和哆啦 A 梦，也有很多就是发现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情况，包括反思当时的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些有预见性的动画影片。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动画只存在在动画中， 对， 日后不会发生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刚刚说完了这个猫和老鼠当中一些细思极恐的，而且发生在近期发生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事儿，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来说一说这个猫和老鼠当中的最厉害的一个音乐版。 是，我们之前也稍微给大家铺垫了一下啊，因为它用很多古典音乐作为它的背景配乐，而且呢就是浑然天成， 对， 丝毫没有违和感， 丝毫没有违和感。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通过一段这个猫和老鼠的短片来重温一下它中间的一些古典音乐。 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听到的一小段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猫猴老鼠这个剧集，应该叫做《老鼠约翰》当中的一段古典音乐。 是， 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约翰施特劳斯。约翰斯特劳斯 写的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对、而且这首圆舞曲呢，应该说是在整个这个猫和老鼠的大剧集当中都有无数次的出现， 对，就是反反复复出现一段经典音乐。 对，这个也是这首圆舞曲呢，也是被称为奥地利的第二首国歌，每年在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上也会将该曲作为保留曲目演出、全称叫做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 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 我真第一次知道它的这个 全称有这么长，是吧？ 而且还是通过猫和老鼠知道的。 那这首歌呢，是奥地利帝国在普奥战争中惨败的时候，当时呢身为维也纳宫廷舞会指挥官的施特劳斯写的，对， 施特劳斯 写的，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再多看一小段。 对，比如说在这个《老鼠约翰》里边，还会有以下的这个经典的古典音乐，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还有《春之声圆舞曲》，还有《闲聊快速波尔卡》，还有最后的这个两个人欢快跳起舞来的那段《皇帝圆舞曲》。咱们来一起欣赏 一 下 高雅的古典音乐。 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这个《春之声》圆舞曲，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两个人所在的这个环境，它真的是在维也纳。 是在维也纳的这个皇宫里面。 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一看你就没有仔细的做功课。 回答错了。 对，这个《老鼠约翰》这部剧集呢，它发生在就是这个约翰斯特劳斯的家里面。这个就是在动画片里边的这个世界里边讲的，就是在这个约翰他们家有这样一只老鼠跟猫，然后这个杰瑞呢，就是每次听到施特劳斯这个名字，天哪，每次听到施特劳斯就是弹奏的时候，他都会为之起舞。然后这个汤姆猫呢，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小漏洞吧，小 bug， 然后他就自学弹琴，就把这个钢琴学会了，然后没事就弹一弹这个蓝色多瑙河呀、春之声舞曲啊等等等等，就想把这个 弹得非常好。 对，这没看刚刚那段视频里的，不光用手弹，还能 用 脚 弹， 而且那脚还能分开瓣儿来聊。 是， 想想 这个现在流行的那个叫什么手指挑战，好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分不开。 对，那个什么秋水式是吧？ 看我们都可以做到。 汤姆猫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在之后的这个片子里面呢，还有这个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闲聊波尔卡，还有最后的那个皇帝圆舞曲等等等等，都是这个约翰施特劳斯的一些经典的曲目。一些圆舞曲把这种古典音乐与这个现代的动画片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也可以说是这个猫和老鼠中的一大成功的要素。 对，而且你会发现它其实融合的非常的仔细，包括在 在其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用力比较强的这么一些的快速的短促的那种弹法，然后呢他就会配合动画中也比较，比如说汤姆拿那个衣架连着敲了杰瑞三下那种， 对对对对 对，就会觉得是浑然天成的，并不是说音乐或者是画面有什么丝毫不和谐的地方。 嗯，对，其实他这个做法有点像我昨天在节目里边说到的那个鬼畜， 嗯， 就是他把这个音乐这种往返的动画的形式以及这个话语，然后重重复复反反复复的贴合人物的这个形象，还有他的这个口型，有点类似于这个。 对， 但是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鬼畜是近几年 才 流行到我们的社会当中的。这个古典音乐配猫和老鼠，要知道它最早的时间是在194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了， 所以说又是一个超前的创举，对吧？ 嗯，对，这个说到猫和老鼠不得不提的，说到猫和老鼠中的音乐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那个主题曲。 嗯， 有印象吗？ 对，非常就非常经典，非常熟悉的，以至于我现在听到往往脑海中还会出现一只猫和一只老鼠的那首歌。 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伴随着你一起在脑海当中重新回顾一下这个猫追老鼠的画面。 嗯，来 一起来看。 这首片头曲啊， 嗯， 没有勾起一些令人熟悉的难忘的画面。 对，就是当他整个的这个声音交响乐响起来之后，哎，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的当时的这个动画片它完全就是用这个交响乐团的形式给他演奏出的当时的 BGM， 它的背景音乐。 所以这么来看，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制作成本还真的是挺高的。 嗯， 你想想现在动画配乐哪有说就是全片啊都用交响乐团的伴奏来做 BGM。 对，而且在这个交响乐的后边那段你会听到很多的猫叫啊狗叫啊两个人摔盘子什么之类的， 是 都是由这个真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电脑制作在里边。 不过我看刚刚那个交响乐团在演奏这首曲目的时候脸上的笑容也是非常的欢乐啊。 嗯，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神奇，就自己演奏的曲子配上那样的画面，然后会觉得非常有趣。 对，就是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肯定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看到猫和老鼠的时候，现在在回顾这首交响乐的时候，脑子里边都会有那个猫跟那个老鼠两个人互相追逐嬉笑打闹的场景。 嗯，那这个因为大家观看这个猫和老鼠的人数也都非常多啊，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呢，都受到了非常好的古典音乐的教育和熏陶。 对，要不为什么说现在的这个音乐的就是这个音乐的水准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 对， 跟小时候看的这个 看猫和老鼠 有很大的关系。 嗯， 为什么说这个猫和老鼠这么耐看？就是从1940年到2017年，这有多少年了？七十多年了 、 七十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它还是在出着，在咱们这代人的心里，相信现在很多00后他也知道猫和老鼠这个 这个 我觉得就算现在返回去看60年代的动画片也不会觉得就很落后于时代，反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现在比现在新出的一些动画片 要好看， 甚至现在新出的很多比较火爆的动画片中也都有致敬猫和老鼠的影子。 嗯，对，这个看到一直播上这个说以前的默片都是现场乐团演奏配乐的，对对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但还没有这个电脑合成音乐啊，这个自带背景音乐自带 BGM 出场的时候梆梆梆梆就出来那种。 对，包括其实为什么说刚刚我们聊到为什么说猫和老鼠感觉比较耐看，其实呢它本身也是一个像默片的形式在，因为我们回去回顾会发现那其中 很 没有台词， 很少有人说话， 对，基本上都是靠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面部表情来呈现他的人物情绪。 对， 所以说会感觉哎经久不衰。 对，而且回顾之前的那个年代的动画片，猫和老鼠也好，今天咱们主要在带大家回顾的就是猫和老鼠这个动画剧集，再往前看比如说兔八哥，兔八哥这个剧集，还有大力水手啊，一些在小的时候经常看的那些，对，米老鼠跟唐老鸭， 是 这些以前非常经典的动画剧集，不管是国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 花仙子、九色鹿， 对，九色鹿， 还有哪吒闹海 也是。 哪吒闹海，我本来想说那个。妖精快放开我爷爷葫芦娃， 那个是10万个冷笑话你说那是最近的国产剧集也非常好看， 是 我记得还有啊，对，说到这个国产我突然想起来了，葫芦娃救爷爷，他之前的定位也是放在大的电影之前的一个暖场的一个小片段， 但是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哈， 对，就是 非常成功， 不管它的时间怎么样，它的所产生的那个年代怎么样，它所用的技术水平啊，音乐的成就啊，不管它是有多么的依现在的技术来讲它有多么的落后，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反正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你一代人里的了， 反正就是对于我们俩来讲，这种片子永远是活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边，活 在 我们心里边，而且它永远是那种非常经典的那种影片，而且没有办法超越的那种感觉。 说的好想今天晚上回去再看两集， 回去再把猫和老鼠1到175集重新的刷一遍对吗？ 好嘞。 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主要带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猫和老鼠的剧集，它的背景音乐的这个交响乐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自行到网上去搜索一下，这段交响乐还真的挺不错的，会在脑子里边产生很多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对，而且演奏现场的一些细节呢也都非常的动人，希望大家有机会还是去看一下。 好了，今天的九八二回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持续关注我们，再见， 拜拜。 是这歌舞的节拍将七星白麦到